怀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98.2兆赫 Fresh Radio。 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可战争的花费足够烧360多万天，将近10000年。战争带来巨大损失，无论是生命还是财产，孩子哭着向前跑，伤口沾满了沙石，母亲用力推开他，目光消失在废墟。我们从未，孩子哭着向前跑，伤口沾满了沙石，母亲用力推开他，目光消失在废墟。我们从未理解足以摧毁人们一生的枪林弹雨，你就明白和平需要多少代价，和平需要多少勇气。就愿 怎么我的眼里呀，只看得见阴霾，火光熄灭一切，路灯亮起， 想想你有多美好，蓝色的唇印，白色的耳廓，银色的发梢，泛黄的瞳孔，鲜红的眼角，看见的你呀，全部都混淆，苍白的手心，暗淡的微笑，闪烁的指尖，透明的拥抱，就算没揭穿，其实我明了，就是好假装。 想让你明白呀，我只看见黑白。

想时光能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忆童年时竹马青相随，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想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

中流荡，繁殖之中出落你，花雀一样的脚印，而我只想抱你，抱紧你，而我只想抱你。 是人看破

Maybe when you got used to your face

他说，今年的流星的事啊，成不了太多。所以，陈家的姑娘，你可要爱住了。不是时候，让勇敢的陈杰，让东北的少女眼红了，让勇敢的陈杰，让东北的少女说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是啊，帅弟会给你答案。流星，你玩的真不是时候。

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？一天一天又一天，驼铃声声呼唤，一年一年又一年，归乡路在何方？ 我可能，

熄灭的灯光，一如既往的沉默，一部老旧的默片，一辆疾驰而过的列车，离去的人是

结果。